D100,橫聲於民，重新出發。 D100,橫聲於民。 D100個人防疫小貼士，大家要注意均衡飲食，多做運動，有足夠休息，減輕壓力和避免吸煙，以增強身體的抵抗力。D100提提你，做好個人防疫，保衛家人、朋友，香港社會更積極。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星期六上午8点到10点，风波里的茶杯，环星于民；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龙凤大茶楼；下午1点到4点，周末饮冰山；下午4点到黄昏6点，恩典时刻；黄昏6点到晚上9点，音乐真情人陈永业；晚上9点到凌晨12点，怒汉推歌，大声台重新出发，D100环星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其实要拣啱你买，同埋一定要格价咯。其实街市就会抵啲咯，超市就反而普遍就贵少少。 在廣東都沒有受影響的跡象的情況，我們亦都已經加強了活雞入來香港未售賣之前要進行 H7快速測試這個安排之後，暫時來說我就不會考慮一些比較進一步的嚴厲的措施。 兩年之內最便宜金銀，那些金真是最便宜金銀。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早晨，7:36，大阪。全城搶金啊！ 搶金。 林毓華，我昨天同你講話，有錢買金咧。如果唔係買到斷曬貨咁滯，如果你唔係炒嘅話咧，你就唔使驚嘅。咁啊，琴日金價都升咗。 2% 左右啦。但系畅淡嘅话咧，可能会去到120蚊美金，$120。唔好长淡嗰班人就炒金嗰班人嚟噶嘛。不过即系总之都系嗰句嘅啦，唔好炒，买冇问题。不过问题咧，一安市就一两嗰啲金粒啊卖晒啦。而家净系得翻啲金条。咁啊，香港人咧就真系好嘢，乜嘢都有人抢嘅。 咁啊，包括啲買金啊，加埋內地嘅旅客都係嚟搶嘅喎。香港啲成金好啊嘛，啲成分高啊，有品質保證。搶 金啊，點都好過搶板藍根啊，或者搶。 喂，而家開始搶尿片啊，大班。 或者好過搶呢個口罩嘅，始終都係。咁啊，尿片又就嚟冇啦。 係啦，日本牌嘅嚇，品牌。 咁啊，就嚟又可以。 限制出口啦，有啲嘢俾梁振英做下啦。 呢個特區政府係咁噶啦，如果唔係梁振英，冇嘢做噶啦。咁今日啲報紙咧，大部分都集中討論兩條新聞啦，一個就係港鐵，一個就係呢個波士頓嘅係嗰個咁樣嘅恐怖襲擊。 波士頓嘅恐怖襲擊咧，就令到美國咧就非常之混亂啊。 因為而家發現咧。 呢啲低成本低製作嘅土製炸彈咧，個威力係好大嘅，威力大原因咧就可以搗亂檔，尤其是喺啲盛事舉行嘅時候， 不勝防， 又係新聞將嗰個健康嗰樣嘢嗰個擺到好似故意去冷淡對待嘅，真係啊！ 健康係邊樣嘢？ 咪就係講個 H7N9啊！嗱，而家咧。 內地嘅 H7N9 流呢個禽流感咧，個案咧，琴日一日啊，就升咗14單， 是爆發疫症之後最多的現在累積計到總共有十幾人死亡你看報紙不要看我們自己的網頁好一點我們的網頁比較準確一點死了總共是16人有些報紙是一人我們沒有理會但大家最重要是你看到的昨天一天單一天升了14宗飆升原因是上海最多上海一天重災區為什麼呢昨天星期幾 星期一吧星期二就是星期二搞錯這個一級方程式什麼時候完星期一完星期一完五六日三日我們都說一級方程式完之後數字就會升另外大家都很奇怪為什麼華東、華北、華中都有感染過案為什麼讀是華南沒有呢 廣東省完全好像沒有這個感染因為中南山鎮住你以為因為有個春季交易會在廣州舉行要搞到五月多才完內地專家在新英倫醫學雜誌發表研究文章顯示 H7N9這個禽流感病毒的蛋白位置Q266L 出現突變令到這些病毒可能在黏附在人體上呼吸道的細胞增加了病毒人傳人的關鍵香港傳染病學會的代表曾德賢就說以往H5N1病毒多數只是被人體的下呼吸道譬如肺的細胞蛋白辨識到的 如果兩個黏在一起兩樣東西黏在一起才可以黏在一起就是上呼吸道下呼吸道下呼吸道即是肺細胞蛋白A-2.3這些很複雜的東西不懂的東西我們不用理會這些代號總之一樣東西 對於內地出現兒童帶有H7N9病毒又不發病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的總監何柏良就說 按照H7N9現在的基因圖譜 這種病毒主要是禽鳥傳給人類但是感染了的人如果不發病的話病毒可能就會嘗試在人類的上呼吸道繁殖 適應了之後可能就會產生變異人傳人的風險就自然會增加現在內地的小朋友就說有菌入侵但是有菌入侵但是沒有病沒有發病現在才害怕現在就說害怕害怕的地方就在這裏但是我們香港政府即是特區政府做了什麼呢什麼都沒有做繼續就是被他賣活雞 繼續說不用怕繼續說不用怕標題還說要不停賣多些沒有人買的了除了一元雞之外現在問題就是湯雞繼續在街市湯雞另外湯雞的人又不肯戴口罩如果大家去到街市我們要再呼籲我們的聽眾如果見到這些不健康或者不守規矩的人 拍一個街市所有街市你周圍去拍都可以現在那天跟零售商會的人說因為戴了口罩很辛苦很焗做事不方便不方便是要照顧到還是人命重要包括他的人命和顧客的人命和整體社會的健康一般來說 雞販經常接觸禽鳥的人就不會領東西但今次這宗有個異象 就是那些 接觸禽鳥的和飼養的都中招雞犯就中招所以現在科學家爭論頭根本就不知怎麼辦大家都知道總之如果去到人傳人在社區爆發那裡就一發不可收拾地鐵快有月票買林毓華找老襯的 怎樣找老襯都有月票賣你又說找老襯這叫分段的四百元可以在三十都會市區可以在三十天內搭港鐵四十次市區內的車程其實很簡單的你就不用說到什麼都會那些以前有九鐵和港鐵的嘛地鐵的嘛九港鐵路那些就不對了現在就是地鐵 整個叫做月票優惠400元,3天內就可以搭地鐵40次,在市區裡面往返,剛剛晒那些做速遞的人。不是的,有些都出的,背得很慘的,背得真的膊頭真的。如果西鐵的東沖去南昌的,3560元。 一個月裡面就可以無限次搭東沖去南昌東沖線的列車那你接駁到如果在港島上班又是賣兩個月票全月通是加強版任何全月通轉乘適用車站以外的車程就享有續程車程25%的優惠 但不包括機鐵羅湖和落馬洲站即是說你可以買一個全月通的加強版 即是你在市區轉車去新界的時候你就有八、有七、五折優惠這麼複雜總之一句說完總之不應該加那麼多不是的你的可加可減機制根本就是立法會當年通過了現在政府就用行政手段現在又說封頂迫令地鐵港鐵就要 加了可減可加機制的條款下去等壓低加價的原因這個問題其實就影響了地鐵作為一間上市公司的經營其實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將地鐵私有化我由頭到尾都這樣說根本地鐵就不應該是一間上市公司因為根本政府拿大股你無端端因為要上市 有個25%的小股東的利益你要照顧那你就忽略了大多數人的利益689先生既然這麼喜歡什麼都學新加坡可不可以學一下人家新加坡地鐵清早免費疏導人流那些叫early bird 挺好試行一年逢一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7時9時之前 乘地鐵就不用付錢的,在新加坡 16個地鐵站出閘,在7時45分之前 老闆就喜歡,這麼早上班 另外一件事我關注到的就是許曉輝 就在他的Facebook那裡 找人贊助今年10月1日的國慶煙花匯演 馬上被人罵爆了現在又說要考慮其實第一我們要研究的就是究竟香港是否放煙花太多了第二個問題就是既然在10月1日去年的國慶煙花死了39人停放一年煙花以示對這些死難者和家屬一種 悼念安慰是否停一次煙花是否大件事再加上也沒有人肯贊助是否與其既然找人贊助又麻煩第二件事又被人罵自己又不肯背上身政府第三件事他當然有辦法如果政府要放煙花李良振英一定可以去打到人心口那些廣東社團再不對 10月1日國慶煙花由愛港力的人贊助就行了 再不對的工聯會今天說很多報章兩版通版的廣告 賣什麼廣告 周年紀念 周年紀念即是工會賣廣告是啊真是未試過都算好東西大把錢做工會做到要賣廣告這件事很令人害怕工聯會65周年厲害與時俱進工運為本邁向新里程有趣的他有一個連著關於碼頭工人的判頭有個聯合廣告聯合聲明全版的 說出他們過往的確有減人工、有加人工現在又怎樣很多細的資料就提供了但昨天我看到電視新聞他們的判頭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不要談了你們媒體是有偏見的昨天談談一下第一次就要吃飯 第二次失蹤了然後看到那個人去買馬去投注站昨天就說要吃藥這班人是毫無誠意去跟工會進行談判 起碼有些肯出來有些從來沒有蒲頭永豐和高寶有代表聯榮運輸有限公司培記起社運輸有限公司 葵聰康那國際這個貨櫃碼頭HIT工潮今天踏入第21日兩次之後林一華三個星期了第三輪談判依然沒有結果一度被稱為在談判桌上有誠意的資方即是說有誠意而已大家知道沒有誠意的了第一次就說統我去吃飯第二次呢第一次大家都見不到人第一次那些不要說了他是不是都吃飯就走人走路了不要說他第幾次總之有人有人那次開始計了第二次人家出去吃煙去廁所小休的時候休息的時候就借水遁 玩失蹤昨天就說要吃藥 這些叫誠意就嚇死人了其實班友在背後已經發出毒招蘋果這樣寫的蘋果連日追查發現有人開始招聘地盤工人安排他們進去貨櫃碼頭做低技術工種的所謂姑爺和渣子安排包班上課 提供7個小時的在職培訓畜成特訓班他們全部7個小時訓練完之後都立刻全部合格拿到政府認可資格的海上藍卡誰簽發的昨天早上去碼頭自己開簽發的一班這些所謂特訓工即是所謂strike breaker 開工記者在特訓場看到32個學員在7粒鐘的特訓班就全部通過考試其中有判頭再跟學員落藥外面900元一工跟我們做事就有1000元一工包保有著數這樣說即是用銀彈政策而大部分這些人都是南亞裔人士其實本來做開地盤的他們就走去地盤挖角 即是說你走到碼頭做事那又說我們香港建築業不夠工人的更加不夠你碼頭去找人去替代那些罷工的工人 這個HIT董事總經理 全香港人都認識他的嚴女輝現在玩失蹤為什麼呢因為他在死撐 就說現在處理的貨櫃量已經恢復80%至90% 原來事實是什麼呢? 就是路染周圍頻頻撲撲沽客為什麼要沽客呢因為那班貨運公司的大客就被他搞到雞毛鴨血他就拍了心口就說搞定老實說你如果問李卓人 如果走去看到海的地方看到很多船都賣不到岸所以他說恢復八九成的運作就是作大的 另外一件事,HIT其實現在不停將貨櫃的生意交給另一間碼頭處理。鹽田?不是,香港也是。你有沒有聽過李嘉誠的公司就是光顧吳光正的?果然是行家大家守望相助。所以世界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一件事,認錢就不認人。 說回拉布,昨天小班和其他媒體都找了所謂建制民主派議員出來說話,他們拒絕參與拉布,和拉布腳席,即是和我沒有關係,那也不要緊,昨天我也說過了,你不拉布不要緊,但你不可以撤銷,你自己的修訂,就算給你這班人,你不撤銷,每人都說15分鐘, 你有多少個修訂給你有20個好嗎10個才150分鐘即是3個小時20個修訂就6個小時當了不生性的人要說一份10個小時你為了那10個小時你就出賣了你的選民你為了這10個小時幫政府省回10個小時你就告訴選民 所有的修訂都很兒戲,即是可有可無,即是原來我們選這班立法會議員,每個人1000萬樣這些立法會議員,就全部都是廢的,廢柴來的。會不會特別對那些所謂叫超級議席的立法會議員更加失望呢?不是,那個問題沒有分別,所有立法會議員都要向選民負責的,所有立法會議員你是要嚴肅去處理你的立法會議員的事務的嘛,你提出一個項修訂,政府拿一條草案出來,或者好像今次一個,預算案,預算案,那是很嚴肅的事情嘛,因為那些是公帑的運用嘛,那你覺得這個預算案有些不妥的地方,或者可以改善的地方,那你當然深思熟慮,做了調查研究, 你才會拿那個方案出來拿一個修訂的方案出來但問題就是你現在說我收回我的修訂總共有27個立法會議員有4個被視為激進民主派現在有23個被視為建制民主派但這23個建制民主派裏面有一個叫范國威拿著劫周圍拖著周圍走的范國威呢 他就說第一他不會參加展報雖然但他亦都不會跟大隊撤回他會繼續在立法會提修訂這些就叫劇場派兩邊不是人你說真的很難頂的長毛大公報的頭條長毛四醜 800條修訂阻礙預算案梁振英就叫他們不要拉布了說拉布會損害民生其實這個又是找你說的一些資深的議員你好像劉慧卿那些你走出來說如果我們阻礙財政預算的通過就會影響民生政府沒有錢出糧沒有錢什麼 在美國一國會議會都說過如果再不通過這個預算案就關燈了連燈都沒有連電費都沒有錢交最終就有臨時撥款你不要騙選民你不要當選民是白癡我們聽聽大炮精怎麼說話政府總部改組長者生活津貼都出現少數的立法會議員用拉布的方式 阻撓或者延遲有關政府的舉措希望這幾位立法會議員以整體社會利益為重不要用拉布的手法拖延影響政府的施政尤其是不要影響到社會上有些基層人士他需要政府的財政來支援他們的生活我希望他們慎重 幾位,大公文匯,文匯報的頭版正精彩,這個成報,還有這個太陽, 还有这个就是新报，还有这个明报，还有星岛日报，还有这个信报，大公报，太阳报。 這些全部都是講這個財政預算的。 新聞,來緊 D100大聲台 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官员在美国波士顿证实， 一名中国公民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不幸遇难， 遇难者家属不愿意公开死者姓名。 另外有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目前情况稳定。 受伤的是一名中国女留学生， 来自四川， 她是波士顿大学研究生， 在爆炸中腹部受伤， 经过两次手术后已经脱离危险期。 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将波士顿马拉松赛事连环爆炸案定性为恐怖袭击，他说执法单位仍然未知发动袭击人士或者组织的身份，亦不知道对方的动机。他重申会将发动袭击的人绳之于法。爆炸造成三人死亡，超过170人受伤。奥巴马会在星期四前往波士顿出席悼念活动。调查人员相信案中 炸弹可能是由煮食用的压力煲改装，并由深色的尼龙袋装载运去爆炸案现场。目前已经将搜集到的碎片送去弗吉尼亚州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化验室，以确定炸弹是怎样组合和引爆。 美国当局是一封寄给共和党参议员威克的信中验出卑马毒素。官员表示这封信被当局及时选出，并未寄到威克手中，暂时未知事件与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有没有关联，亦未知为何威克成为目标。 聯邦調查局局長米勒和國土安全局局長納波利塔諾已經向全體參議員講述事件。 英国已故前首相戴卓尔夫人的礼葬仪式在今天举行，载着遗体的灵柩已经移送到西敏寺，灵柩覆盖英国国旗，在西敏寺的小教堂停放一晚进行私人悼念仪式，大约100人出席，包括戴卓尔夫人生前同事。 戴卓尔夫人的灵柩今天将会从西敏寺首先运到英国皇家空军中心教堂，然后由皇家骑乘炮兵车队护送到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礼葬仪式。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王夫菲立亲王和超过2000人出席。 油麻地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女子死亡， 消息指死者是26岁女歌手陈希怡。 警方表示凌晨近2点半， 一架私家车沿海宝路天桥往油麻地方向行驶，驶至近香港专上学院时撞向右边路膊，然后反弹撞向天桥分叉位置路膊。女司机严重受伤，送去广华医院救治， 凌晨4点多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 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4,757点，升15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265点，升48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6,305点，跌39点。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有雾，横栏岛的能见度曾经降至100米左右。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D100 大声台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4月17日星期三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4，今早早有一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盖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的。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接近去到这个维园落桥位的。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随时要间封。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亦都去到这个顺德中心的。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就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到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进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亦都开始车多啦吓。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小沥源嘅吓。啊，讲开个国庆烟花真系非常之兴，非常火嚟啊吓。去年就造成接近40人死亡，过百人受伤，你今年仲话想再放啊，又话要发新闻稿啊，搞话要求啊赞助，真係好心你啦，唔好话停一年啦、啊、最少係停3年啊，呢啲先係对得住死者，永远停咗嘅最好添啊。仲有啊，每年国庆啊停晒所有烂鬼嘅国庆活动啊，什么升旗仪式啊全部取消，改为大型嘅悼念活动。啊，咁先可以对得住嗰啲死伤者啊嘛，系嘛？唔该你啦，真系擦大陆鞋咧，就揾个第二啲方式。呢啲令到人市民心噏嘅，唔该你唔好做啦，689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 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马油是用马的脂肪制成的油，根据中国古籍《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的记载，马油有促进头发生长、预防冻疮、湿疹、皮肤干裂的作用。日本早年马油流传为一般民间的烫伤烧伤药物，难道马油真的这么神奇？ 想知马油更多神奇功效，留意星期五下午1点的前因后果，熊本县物语之马上游有因由环节，黄伟文、何海婷同你一一道来。 小姐，你信唔信一见钟情啊？ 你边只眼见到先？ 左眼。 睇过，哇，又蓝又绿嘅。 系啊，好多女仔争我对眼，好深情，好似海。 我惊你有青光眼咋？右眼咧，哇，黄冚冚嘅。你对眼啊，可能有老年黄斑病变噃。 哎呀，哇，黑掹掹嘅，我睇唔到嘢啊！ 青光眼是香港人永久失明的主要眼疾，老年黄斑病变是60岁以上长者视力的小偷。想知道怎样及早预防和治疗方法，留意星期一、星期二开心快活人中午12点的眼康精灵最高清环节，眼科专科刘志恩医生和你一一讲解。喂，停电咋？ 哎呀，好惊啊！可不可以去你家啊？ 哼，这个是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的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喎。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只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武恒师傅啊！ 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啊？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Cheers！ 二酒会友又嚟啦！ 开心快活人星期五中午12点，同大家遨游意大利酒庄米芝莲餐厅，享受美食，了解意大利葡萄酒文化，风土人情。 答中问题，仲可以有机会赢到国际评级 RP 红酒同香槟杯啊！ 到我哋 Cheers！ 威食马拉松星期五下周3点， 二酒会友教大家意大利美酒配靓杯 ，so good！ 答中问题，仲可以有机会赢得 Lucarize 红酒水晶杯一套两只。 威食马拉松 fans 抵石， 开心快活人威食马拉松二酒会友环节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约赞助播出。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其实要拣啱嚟买，同埋一定要格价咯。其实街市就会抵啲咯，超市就反而普遍就贵少少。 在廣東呢都沒有受影響的跡象的情況，我們亦都已經加強了那些活雞入來香港未售賣之前要進行 H7 快速測試這個安排之後，暫時來講我就不會考慮一些比較進一步的嚴厲的措施。 兩年之內最便宜金文， 是啊， 那些金真是最便宜金文。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11就差不多。 大班有嗰个头先我讲到《文汇报》个头版咧，就真系通啊，又要吓读啲系我哋叫做系鸡精嘅系国情教育啊，真系吓。佢话10月1日国庆，什么庆典都佢都要取消啊！使唔使标签？但系呢个交通消都系个人意见节目咧，真系啊！ 点样样啊？ 啊！哇！以认识国情啊嘛，你知唔知我哋中国伟大嘅中国 有版系海陆版啊？咩突击反击啊？ 犀利啊！真系我哋国家咧有140万嘅海陆空三军，148万啊，85万咧陆军，235,000人咧就系呢个系海军。398,000人咧就系空军啊，真系 即系话我哋国家而家系强国， 强国 军力好强大嘅嘢。 然后咧仲系咧一个新嘅系话一个新嘅姿态，就话喂，我哋而家系好透明噶，所以发表呢个国防嘅白皮书啊，主动披露呢啲咁样嘅系机密啦吓。 唔系你睇文汇报做咩咧？ 文汇报唔睇点得啊？ 咁佢讲咩啊？佢头版成版嘢， 佢就讲咪讲个讲军力咯，啊！ 即系佢就系揭露国家机密， 系 佢 发表咗 中国国防嘅白皮书咧，就揭露咗国家嘅机密。 佢 就话咧，即系主动都系揭露啦，讲明揭秘啊嘛， 披露 吓，咁咪披露。 你自己讲出嚟就唔 揭 秘啦。 你睇我而家同你读紧啦，我而家读你嘅头条啊，我宁愿帮你读啊。啊！中国国防白皮书揭秘啊，揭密啊！啊！战略威慑呢个手术二炮 系 啊！海陆空啊，陆海空反击核袭 系， 即系话咧，就算核子战争有核子弹啊，即 系 袭击中国咧，都唔使惊，系咪咁意思啊？ 惊啊！因为咧，佢话三位一体嘅核力量啊，吓咁啊，系一个国家。同時擁有嘅六機括弧就叫彈道嘅導彈，係嗰啲唔明噶啦。總之係一個一直咧係呢個核大國家最基本嘅戰略嘅一個係威脅嘅力量。 咁佢係聯合國五個安理會常任嘅主要嘅標誌之一，即係講巴閉啦，咁就係。 總之我聽到你講咗兩分鐘，唔知你想噏乜嘢。 話乜我哋國家啲兵力巴閉都講完啦，係。 嗱，今日戴卓爾夫人咧就出殯嘅， 係。 但有樣嘢好奇怪咧，就呢個奧巴馬總統咧，佢自己唔去出席之外呢，亦都因為美國而家有好多國家大事要處理呢，係唔會派任何美國官員出席呢個喪禮嘅。 咁奇怪？ 係啊， 咁連呢個喺倫敦嘅大使 嗰啲一定會啦，即係喺美國唔會派， 專登咩又唔會， 唔會派部長去啊。 平常應該派個副總統去㗎， 或者唔會派一個總統嘅代表去。 係咯，係咯。 咁你可以話。駐英國大使就代表了美國啦，咁可以咁講，但就唔會有人專程咧走去出席呢、這個喪禮。 係，咁我哋香港有冇人去咧？ 香港唔知啦，咁香港有David 啦，鄧永章爵士已經去咗倫敦啦。佢去之前咧，佢就話咧，未知道有冇收到邀請，但有冇佢都去噶啦，即係去到兩手準備。因为大家老友记他就曾经这么讲过。讲回波士顿马拉松这宗爆炸案啦，是美国自911之后本土第一次遇上恐怖袭击。于是乎呢全美国主要的城市呢随即加强保安。伦敦和世界多个大城市呢亦都呢同时加强保安的。主要就防范恐怖分子有样学样进行这个袭击。即将准备举办大型体育活动的城市呢都随即重新检视保安的安排。 咁香港有冇大事嚟㗎啦？ 冇啊。紧接住呢个波士顿马拉松呢今个礼拜日呢喺伦敦呢又会举行呢个伦敦马拉松赛事。当局呢即係伦敦啦英国当局呢就话一定会如期举行，而呢个哈里王子呢亦都话照常做呢个颁奖嘅嘉宾。 我要佢落场跑添。 咁即系表示话呢佢唔会即系向呢个恐怖分子屈服。 但系今次仲未有人认头喎，呢个咁样嘅系活动吓。 咁而家就初呢、這个奥巴马呢就唔肯讲话系。这个恐怖袭击的那被人闹啦，那收尾不认都要认啦。那现在怀疑一系呢就恐怖袭击就是这个 有没有阿盖达啦，有 阿盖达啦，一系呢就美国的极右分子。那现在我们接到呢在波士顿有位听众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早晨。 早晨吴先生。 早晨。 喂吴先生。 你好。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啊？ 其实基本上呢今日的市面呢都比较平静，即是好像繁忙时间翻工时间咁啦，平时呢就熙来攘往，好多车好多人呢啲公路就一定塞车㗎，咁但係呢今日呢就极其地畅通喎，咁所以可能好多人都驚咗昨日的爆炸事件啦，咁啊唔係好夠膽出街咁囉。咁啊另外一樣嘢咁啱嘅呢，就係因為 呢 個禮拜呢 要大家唔好出街，係咪政府嘅呼籲呢？ 政府係呼籲如果你是没有这样的必要呢就不要去那一个爆炸发生的地点。 是是 那个地方呢就好像我们那条波罗城街呢就好像我们去广东道那样的，其实很多名店啦，又有大商场啦，又有高楼大厦那样，都是都很多人会在那里地方翻工那样的。所以都很多人受到影响啦。 昨日这个爆炸的时候你在哪里？ 昨日爆炸的时候我刚刚落了纽约，所以呢我就不是看到目击到整个事情的发生，但是呢我就是在其中一间收容伤者的医院里面工作的。 哦，你是医护人员来的。 我不是医护人员，我是科研人员，似一层似一重的，但是在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做事。 咁现在在波士顿 就其实 是 不好意思， 你讲 咁呢今日返工嘅时候呢就明显见到保安係加强咗好多㗎。咁、嗯、平时呢就係、是、我哋医院呢係开放式嘅。咁、嗯、所有人都可以入得嚟啦，咁除咗夜晚嘅时间啦。咁但係呢今琴日我嘅同事就同我讲呢就係、是、话到爆炸之后呢成间医院就係封锁咗㗎啦。咁、嗯、就係只係容许呢呢、這个医护人员同埋呢一个嘅工作人员呢係喺入面嘅啫。所有探病嘅人啊或者係其他嘅人士呢都係一律唔准入㗎。咁呢就到今朝六点半左右呢先至解封。咁但係呢我哋朝头早 commute 嘅时候呢即係返工嘅时候呢都见到有好多嘅警察喺条街度巡逻啦。咁、嗯、另外呢亦都係见到呢就係、是、有啲特种部队呢係企咗喺呢个嘅医院嘅门口呢係去戒备㗎。 即係戒备森严㗎啦而家就。 其实戒备都好森严啦。咁我哋有家人呢係搭地铁嘅时候呢都见到有好多荷枪实弹嘅警察啦，连埋一啲嘅警员呢就係、是、站岗同埋随时呢就係、是、抽样检查。 其实呢个袭击呢就係、是、真係对波士顿同埋对美国嚟讲係完全係冇预期到嘅。啊即係所以大家都。 係完全冇预期到啊。 所以而家大家都非常震惊同埋亦都觉得今后点去处理呢啲恐怖袭击呢都令到美国政府呢好担心。 是我哋睇新聞佢就话嗰个呢系因为土制炸弹就系呢系好微弱。 系好土制嘅。 所以系发觉唔到。 咁呢就一个压力煲入面有好多嘅啲铁枝啊咁样呢跟住就再搏一个引爆器。所以好多嘅传媒呢都系话呢一个嘅炸弹呢好可能系本土嘅发动嘅而唔系啲咩大規模嘅嘢啦。 但系我听见嘅时候我觉得好奇怪，虽然话有好多嗰啲咩系可能有啲系咩圆啊咩粒啊咁但 波子啊。 咁我点解连系嗰啲赛跑人士连有咁多人断脚呢真系啊。 其实呢你大家是看到呢在那个短片里面呢赛跑的人接受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的，因为他主要爆的时候 是 在观众席的入面。咁然后观众席同埋跑那一段的地方呢都隔咗一大段行人路，而呢段行人路是企满晒人同埋有栏杆的。所以其实对跑手的影响不算是很大。咁我们在新闻见到的呢就只有一位的跑手呢只是跌倒而他是自己是嚇親的，他是可以完成到賽事的，所以對跑手的影響是不大的。 那個是在來自華盛頓州一個78歲的跑手的，他去到終點的時候的被個爆炸的氣流震跌了落地，不過就沒有受到傷害的。 他繼續起身跑到終點， 在個觀眾席那裡爆，就坐在那裡的人就中招了，是吧？ 他又不是坐在那里，他是站在那里一班围观的人，那跟坐在那里的看台都有少少的距离的。 是吧？ 但是昨天呢我看到这个电视新闻就说是那些有些特别的是观众是啲贵宾呢是邀请去参加这个看那个是冲线的。那个是什么日子来的？是 昨日呢就是我们的爱国者日，那就是一个小型的假期，是就只是这个马省的假期而已。咁呢因为呢个波士顿马拉松都颇具盛名啦，咁所以呢每一年嘅传统都係有好多嘅人政官名流都会去睇呢一个嘅冲线嘅，咁尤其是係市长同埋州长呢就一定会喺嗰度主持嗰个冲线嗰个仪式咁样。 係。 咁而家仲未有头水拉到人，好似 FBI 嗰啲下。 暂时就未，但是呢今朝睇新聞嘅时候呢就发觉到有一啲嘅有一啲嘅志愿人士呢係有一啲嘅 FBI 呢就去咗一个地方係搜索咗九个至十个钟头㗎。咁唔知道係因为咩事，咁但係呢就暂时都仲係未拉到人。 係我睇新聞佢就话呢係呼吁啲係观众又好拍到啲咩嘅照片或者录像呢就係话呼吁话交俾警方㗎嘛。 係啦係啦，咁佢就佢哋有提供热线电话就要有啲咩资料就去告俾佢哋听咁样。 好啦，咁多谢你啊，伍生啊。 多谢伍生。 多谢。 远自波士顿嘅听众嘅一个现场嘅报道啊。 波士顿马拉松呢就係、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嘅马拉松赛事嚟嘅。亦都係全世界呢六大马拉松赛之一。 是由波士顿田径协会在1897年创办，定于每年4月第三个礼拜一举行，今年已经是第117届、冠军的奖金就有15万美金、赛事就欢迎来自世界各地满了18岁的男女参加的、香港都有人去参加的、好在就没人受伤的、逢亲参加这个赛事需要有国际田径联会旗下国家级机构发出的证书，证明曾经在指定日期里面完成过一次全马的赛事，完成时间的上限不同年龄就有不同的规定，18至34的男牌手就需要3个钟头5分钟就完成，女选手就3个钟头35分钟、即是很多人都不可以参加了，即是你要跑过全马又要在指定的时间完成拿到证书你才可以报名参加、 即是不是随随便便 就不是好像香港那些一人入半、 香港那些好像是真是嘉年华式的、 香港那些是玩的，所以就没办法成为这个所谓国际城市。 就着这个波士顿的爆炸，当然也有人是无限上纲，又将它连埋这个是、关于这个是占领中环来讲的，这个就是大公报的一个叫做是正思香港。 不是正要直情讲到明、开宗明义这篇文章就讲到明我是抽水的了。你可以就是这么简单介绍一下行不行，林毓华。 好啦。他有一篇开头这样讲，他说我要首先呢说一声对不起， 即是讲到明白抽你水 有抽水之嫌，讲明这样 即是讲到明白抽你水就是抽你水抽喂，这些逢真有灾难的东 西真的不可以这样， 你就不可以抽水， 真是卑鄙的， 你就要说我 是抽水的了。那署名是什么、 署名叫金希文， 这些不知道坚定流的 笔名来的。一段这样讲，他说香港特区在中国向来属于国内境外人员来往自由，向来不乏各国的情报人员在今日的正在升温的国际风险中，香港无疑是恐怖分子或别的军事人的好选择。 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叫金希文嘛， 喂，同昨天陈广文讲的嘢都差不多，话香港好多间谍喺度攞紧嘢。 系啊系啊系啊，咁而家更何况占领中环咧，讲嘅系天花乱坠，要是一个不留神啊，让人混进反政府嘅狂热群烈之中咧，挑起事端，到时候就算不像新疆75那样杀人放火，也至少是个社会危机。 哎，咁我谂到样嘢啦，咁啊以后唔好放烟花啦。 系咯，咪就系咯，啊。 咁你如果俾嗰啲咁嘅 几十万人去到海边度 混入去，咁仲犀利过呢个占领中环，咁更加能够咧制造事端。攞呢篇文咧寄俾许晓辉啊，你话咩？而家有个理由啊，俾一个好好嘅理由，一个下台阶佢咧。今年12月1日咧取消呢个放烟花。 喂，咁又唔得啊，大伯。咁岂不是我哋香港以后咧，群众好多嘅集会全部都唔可以进行？ 不是，仲有啊，七一啊，国庆都唔使庆祝啦，星期礼又可以取消啦，乜嘢都可以取消噶啦。如果跟呢篇文章就，所有啲咩盛事啊，尤其是出年个揸马又唔使搞啦，七人榄球赛又唔使搞啦。 哦，哇，可唔可以咁样死醒？ 当年911啊，其实睇翻转头，当年911呢啲大公文会都好多抽水文章，即系佢哋咧系专发呢个死难财嘅，即系逢亲有啲不幸嘅事件咧，恐怖袭击啊呢啲嘢咧，佢哋系上纲上线噶啦，所以林毓华你都唔好俾呢啲文章咧洗你脑啊， 系嘛？ 呢系国民教育其中一部分嚟嘅，呢、這个就系琴日嗰啲咁嘅陈广文噏嗰样嘢，而家你个文汇大公嗰啲咧，每日都进行紧呢个国民教育，每日都进行紧洗脑，你睇嗰啲文咧，你就会咧。会死的，但是一点都没激起过呢，你看这个扫把头。 是。 这个咁嘅叶刘淑仪在南华早报又写一篇文章。 急啲咩 呢，又是说占领中环就是大逆不道咯。即逼这个伟大的祖国，我们中央政府。在2017年推行这个真普选呢是不啱的。 怎会不啱呢，基本法写明的嘛，循序渐进的嘛。 总之你听叶刘淑仪讲呢，总之占领中环就不合，很简单的，因为收了 order，所有人你看到的，直情是 游行啊，我哋嘅 parade 游行式嘅出嚟表态， 巡游式啊， 所有一个接一个啊，即系由有钱佬啊，包括你老细在内啦，吓啲百亿富豪一路排队去到嗰啲建制派嘅 一路放烟花啊， 即系你而家如果唔出嚟表态嘅咧，你就唔系自己有噶啦，即系而家要晒冷， 系 即系所有建制派中人喺香港度有头有面嘅人咧。啊！你如果唔出嚟加一句话反对占领中环咧，你就唔系自己有。 系喂，终于我揾到个理由，知道点解张志刚会入咗个行政会议作为一个成员。 佢写嘢叻啊嘛， 写嘢啦，然后仲咧不停去电台接受访问，然后奇怪就系咧，所有报章都系讲只系一个电台，又唔讲边个电台噶。后嚟我哋查到，哦，原来就系咧系香港电台嘅自由风，自由风点解唔可以提个节目名嘅咧吓？ 即系点啊？佢自己唔提 吓，唔系所有报章都唔提啊？ 咪佢自己写嗰度有冇？ 佢自己冇，佢冇讲，佢冇吓。你知啊，稿嗰啲可能系吓一早发咗稿噶嘛吓。 咁咪讲咩？ 讲咪讲嗱，今日佢篇文章叫做系香港花园，咁又讲阿乔老爷点点点啊。咁啊，最后咧都系讲咧喺基本法已经系方方面面啊，啲又系，唉，睇嚟都系佢教阿六八九先生讲噶啦。已经是方方面面妥协归纳的结果，一些无法适合特别行政区政治土壤的外国花朵呢才不被移植、啊、即是由外国势力是吧？ 阿聪、 hey, 早晨大班 报新闻了、 hey, 报交通、hey. 交通我都几醒嘅咯， 你冇中招啊？ 我唔敢乱答啊，系。 而家我考下你啊，聪。 系、hey, 喂，又有今日考，系、hey, 请讲。 总共而家国内 系 有几多单确诊咗嘅禽流感系 H7N9 嘅个案 咧？冇数字喺手，我唔好意思啊。 又唔睇 Facebook 啊？边度未停过啊？ 77单啊， 77单，好知道。 死亡人数几多啊？ 未知， 又唔知，16啊， 16哦，收到 啊。咁你又知 7716？呢啲系公布嘅话，话就话公布嘅数字啦，系咪咁啊？真系大家心里有数啦。 咁啊，新增有几多单个案啊？ 唔知 14单啊， 收到， 十四 啊，单日新增嘅个案咧，最高嘅纪录系5单。我费事问你啊，系嚟自浙江， 系 所有人咧都危重、 uh-huh ， 其中一个患者系从事咧肉鸽养殖，3个人咧就嚟自江苏、上海咧就再多6单， 嗯。 咁、啊、到今日为止正话讲俾你啦，就77单啦，连同琴日2个上海病人呢就死咗，总共呢就死咗16人、 嗯。 国家卫生同埋计划生育委员会嘅专家就话呢仍然未发现人传人嘅证据、 嗯、 即拿出证据来。 系 好简单啦。 你拿出证据来。 拿出证据来你话人传人。 好、 嗯。一日攞唔到证据出嚟呢都冇事。 继续。人传人。OK、 啊。 明白。 报新闻， 系报交通，唔该晒首都。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交通消息。 早晨，翻工时间早上8:31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啊，拿出证据来，唉，睇睇啲车龙去边先啊！咁啊，港岛区有冇告示打到改镜头见到噶？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咧，喺上边嘅过咗海景大厦噶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就要间风咁。另外，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中山纪念公园。影响到呢个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就自然车多噶啦吓。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女童军总会噶吓。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嘅西隧出翻九龙咧就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到石门回旋处噶吓。喂，琴日波士顿个马拉松嘅炸弹袭击啊，真系非常恐怖噶吓。唉，目前啊最少3死，接近200人伤。咁好似话涉及啲中国人嘅数字咧，仲未加落去噶吓。咁仲有好多人危殆。唉，琴日睇到电视嘅直播咧，真系非常震撼噶。嗰啲气流炸出嚟，阿伯伯都跌咗落地啊吓。喂，仲有啊，今日睇到一啲报纸头版咧，哇，嗰啲血肉模糊镜头咧就冇打到格仔噶，啊，亦都非常牙烟，非常恐怖噶。啊，系咪真系咁唔打格仔咧？系咪真系咁受欢迎咧？咁啊，真系见仁见智啦，睇下读者嘅心态啦吓。系啦，点都好，咁衷心希望所有受伤嘅早日康复啊！唉，同埋嗰边嘅警方咧，咁早日查个水落石出啊！ 现时温度就24度，相对湿度就96%，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40-80，属于中等至偏高，路边监测站就85-130，属于偏高至甚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亦都是多云的，亦都是有几阵骤雨，出门口要注意了。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大民。 咦，高真鞋，你住紧连埋新鞋呀？ 系啊，波鞋，哇，乜你咁臭嘅？ 哎呀，我住紧成日踢波，对脚又多汗，加埋细菌微菌，搞到我臭晒咯。诶，佢而家买新鞋，我一阵间就人道毁灭噶啦。 哎呀，点解你主人唔用100%纯天然嘅喜足 Happy Feet 喷下你啊？ 有用咩？ 喜足可以防菌、除湿气，仲可以减少脚部嘅气味。喷一次落我哋啲鞋度就清爽晒，仲效力持久添。只要系 D 100 fans 打23686023订货都只是$45一支，而家为多谢喜足一生的支持，凡第十位、二十位、三十位，如此类推的订购都免费送多你一支噶，优惠期到4月19号咋，订一支都送到你手上噶， 正喎、啊！哎，有冇手提电话啊？ 你有手打咩？ 老公，我哋间屋有够啦。 老婆，你谂到办法叫仔仔唔好再画翻屋企啲墙啦。 帮仔仔报名参加苗成长教室儿童画展培训班，粉彩、水彩、塑胶彩、彩色线描，总共8堂。上完堂之后，俾多$800，仔仔就可以参加8月27-29号香港文化中心展览大堂第3届同心同真儿童画展。 仔仔有得参加画展，唔会画翻屋企啲墙，嘥晒啲钱。 而家报名参加，仲可以间接资助屯门仁爱堂低收入家庭小朋友一齐参加画展添。老公，快啲打苗成长教室澳海城分校3591-8801，天后分校2512-6202查询报名，5月30号就截止噶啦。 D 一百个人防疫小贴士。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打乞嗤或者咳嗽的时候应该用纸巾掩住口鼻。 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嚟買同埋一定要格價咯，係其實街市就會抵啲咯，超市就反而普遍就貴少少。 在廣東呢都沒有受影響的跡象的情況，我們亦都已經加強了即是那些活雞入來香港未售賣之前要進行 H7 快速測試這個安排之後，暫時來講我就不會考慮即一些比較進一步的嚴厲的措施。 兩年之內最便宜的金物， 是啊， 那些金真是最便宜的金物。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你咁喜欢听张志刚讲嘢俾你听啦，琴日喺香港电台， 冇作呕噶嘛？ 自由风啊，佢就讲到咧占领中环， 系 有啲行为，我相信唔好令，因为始终北京距离香港系一个。都幾遠下嘅，即係有啲嘢，我覺得可以能夠比較坦誠，可以互相尊重去解決一啲問題。我成日都講，首先要有個合作先，合作係令到大家消除一啲歧見最好嘅。我只可以咁講，個名就幾挑人，係咪又唔知嘅喎？因為佢而家個內裏嘅嘢又唔係嗰，可能又唔係。个内容可能系一个政策讨论啊，一个政制发展讨论嚟喎。但系你个定个名咧就叫占领中环，个名系几吓人嘅。咁但系我始终觉得咧，就有啲嘢政治系通过 全世界都是通过对话去解决。 哇，讲什么呢？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 不是，他又想讨好那些占领中环或者支持占领中环的人。咁就係以我咁嘅意思，即係话呢，我又唔知点解北京同香港距离咁远，又有咩问题㗎啦。即係佢讲啲嘢完全冇逻辑㗎，即係咁当然啦，你而家听即係听咗。 又那么近那么远，係咪 即係北京同香港咁远。咁咁远咁有咩关系呢？嗱，我哋都话啦，啲禽流感同我哋都距离好远 㗎。 上海同我哋距离都好远㗎。但你睇个内地啲消息你就驚㗎啦。在上个月呢，浙江就被揭发有大量死猪啦，就将啲猪丝呢就抌晒落去个河道嗰度啦，就导致上海黄浦江受到污染之后呢，内地又再出现大量死猪死鸽。 陆续有啊，是啊。 咁跟住揭起呢个 H7N9 禽流感疫情嘅恐慌啦，跟住河南呢个洛阳啊，一个叫山化镇嘅地方呢，发现400只猪同埋100只狗啊。一轮到狗啊，100只狗离奇死亡啊，就算连老鼠啊，都走唔甩。咁啊，当局已经排除咗死亡嘅家畜咧，系患有 H7N9 禽流感。咁啊，铜省即系呢个浙江省嘅禹州市咧，一个鸡场咧又出现700多只鸡都病死。另外山东济南咧。历城区路边近日出现多只死猪和死鸽，现场臭气熏天。你看到了，现在国内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死猪死鸽死鸟，现在有死狗，跟着就有死老鼠。问你怎么办？ 咁会唔会呢个消息都可以带嚟可能有啲嘅，唔知系对你嚟讲有冇有啲安慰咧？就话咧喺呢个彭博新闻社就话咧，系经已咧系内地咧系援引四名啊外国嘅流感专家咧，将会咧系日内咧会系抵会系赶去中国，帮助当局咧应对呢个禽流感嘅不断蔓延嘅紧急情况。呢个知情人士嘅消息嚟自呢个彭博新闻社。 咁你更加惊吓，你更加惊，即系而家请外援啦，要 系 咁即系咧上边梗系大镬啦。我哋香港医管局就上个两个礼拜就带队喺专家上去睇过啦。 去上海 咁今次咧就揾美国专家去啦， 系嘛？ 咁你咪即系有嘢啦。如果冇嘢，你点谂下点会请啲外国专家去噶？咁你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咧，你上海同埋浙江咧在内地呢第一次在江苏呢就发现有家禽呢带有 H7N9 病毒。即是除了上海浙江之外呢现在第一次发生这个 H7N9 就是江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呢就检测过江苏发现的家禽就发现呢有5个家禽样本是有 H7N9 病毒。包括一个咧嚟自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嘅野鸽嘅样本，同埋4个嚟自浙江省湖州市家禽市场嘅鸡只样本。嗱，广东省嘅疾病控制中心嘅科学顾问咧，许月恒就话咧，北京嗰单咧隐形患者嘅病例咧系冰山一角啊！ 冰山一角，哇！ 点解咁讲咧？系喺越南嘅牛津大学临床研究中心主管。对北京有隐形的个案呢非常担忧林都华，因为病毒呢在减少的毒性呢就没有令到那个感染了的人呢病发。那就是为什么呢？就代表了病毒的基因呢更加适应了人体了，更加容易呢广泛感染给人。咁你先得人驚㗎嘛。即係有啲人中咗招呢，你本来有6、7、8㗎。6日发烧7日就个肺花咗8日叮叮啊。咁而家有啲人领咗嘢之后呢係完全冇嘢嘅。咁冇嘢呢啲科学家就话呢，即係话佢适应咗人体啦。 哎 呀。适应咗人体之后呢佢就可以潜在喺人体里面㗎嘛。咁跟住呢就变种㗎嘛。跟住呢下一站呢就人传人㗎嘛。一去到人传人嘅时候呢就会在社区爆发的嘛。 是。 咁在社区爆发就唔使讲，死得人多了。 是。 啊、但是內地呢又真的可能真的他又很認真的、哦、他說擴大對禽流感的養殖、屠宰、儲存、運輸和經營者五類高危人士的是監測的、哦啊 你而家連 成個流程， 你而家知唔知連台灣開始禁止屠宰嘅活雞？ 係 啊，咁我哋香港點解到到今時今日仍然啊？呢、這個高永文啊走出嚟話佢唔會做任何嘢、嗯嗯。好啦，你唔做都唔緊要啊、嗯。想問下你啦，咁喺咩情況出現之下？我琴日都講過啦、 嗯嗯嗯， 你起碼要向市民交代啊。喺咩情況發生之下，你先要考慮停止啊？这个汤鸡、 嗯嗯 啊、你完全没说的、 嗯嗯、 即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政府你才害怕他煮到来吃的嘛。 那他继续是、想安慰我们说我们香港很干净的没事的、啊。 跟着香港的鸡来自广东省的鸡场、 啊、 广东省现在就没有 H7N9,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肯定。 啊 啊、那跟着呢就说又会在入境的时候呢、 嗯、 进行一个严格的 啊、有啲快測嘅 快速測試啊！咁、 啊、 另外而家五一咧啊，又話要加強喺邊境、 嗯、 啊嗰、那個 檢疫有冇發燒啊？ 檢疫嘅設施咁即係話俾你聽咧，其實啊，你話高永文唔驚就假嘅、 啊。 不過咧有個政治考慮因素，就為咗避免引起社區爆發嘅恐慌咧，就禁得就禁。嗱、 嗯， 咁你先驚啊！即係當你如果政府做一樣嘢咧，你係唔得公開同埋透明嘅話咧，全世界得你一個人知嘅。 不過好明咧，都係政府係唔夠強硬噶啦。譬如就算高永文啦，都係講就話咧，會考慮咧係要再考慮咧係業界提出咧係提出喺長沙灣嘅家禽市場咧係加強呢個防雀網嘅建議。喂！仲使乜嘢谂啊？乜嘢都要做噶啦，仲考虑。 喂，而家 你死得唔够人多？ 而家有个问题咧、啊，你根本唔知喺内地发生咩事嘛。 啊、 你净系睇琴日啦，一日增加咗14单人类感染 H7N9 禽流感嘅个案。 嗯， 嗱呢啲个案咧就嚟自上海、浙江同埋江苏嘅，就创咗单日嘅新高。而家咪讲股市啊，讲 H7N9 啊，H7N9 又唔系股，又唔系呢个 number 嚟嘅。不要去买。只有一单是新增的病例。患者是47岁姓张的。其余五单就叫回顾性诊断。三人康复两个人死亡。这些回顾性病例最早期在三月中化验样本之后专家已经确诊了。直到昨天才公布。很简单三月中。三月中已经确认了是禽流感，但问题就是到现在四月中才公布，即是足足迟了差不多整个月。 嗯。 啊。那么专家确诊了之后就公布了。那么更加得人怕的呢就是人呢就质疑了上海是不是隐瞒疫情。因为呢至今为止内地在不够三个礼拜里面呢就录到了77单 H7N9 的个案。即、 嗯、 是说呢一日突然间上海会飙升的呢咁好难就怀疑上海呢就隐瞒了疫情的。咁、 嗯、 所以我就你说啲人仲够唔够胆去上海呢所以我哋嗰个 客。有啲工作啲人都冇返冇选择的。 命仔紧要啊又返工紧要啦咁话。两样都唔紧要。 是啊。搵食搵食啊嘛，系嘛？ 最紧要就系知情权。 嗯， 一年一度嘅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啊，呢个普纳兹奖咧，礼拜一揭晓咗啦。纽约时报攞咗四个奖，就成为大赢家。 系， 咁我问你啊，乜嘢新闻攞奖？ 揭露我哋国家领导人啲秘密投资系嘛？其中一单我知道系。 啊，但系得奖嘅作品咧，就包括咗咧，话呢个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即系得奖嘅奖品啊，其中 作品啊，报道系 咁啊，就揭露咗中国国务院总理温伯伯咧，嘅温家宝咧嗰啲屋企人咧积累财富嘅报道，而引起争议嘅。咁啊，琴日咧官方嘅再次出嚟咧就。 谴责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 中 由美国作家这个 Adam Johnson 即是约翰逊所撰写描写北韩居民生活的小说孤儿院院长的儿子就拿到这个普立兹小说奖。 嗯、 对于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这个译音叫张大伟的人呢就凭着有关温家宝屋企人的报道呢就获得国际报道奖。外交部发言人张春莹昨日在例会记者会即是这个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说呢我方对这件事呢即是中国啦立场是非常清楚的。中方认为纽约时报记者的相关报道是别有用心抹黑同埋别有用心即是说呢任何有关温家宝家族的报道呢都是抹黑都是别有用心。 所以就封锁了你的网站啦是吧 封锁了我网站 是啊封锁了纽约时报网站啊 想不想去试 下你香港没事在内地啫 纽约时报一系列围绕着苹果公司的报道详细分析苹果在中国富士康的生产线以及 iPhone、iPad 产品催生的经济模式的报道呢就拿到解释报道奖。纽约时报是借着这个报道沃尔玛 怎样 有系统地令到数以百万计的美金呢贿赂这个墨西哥官员。换取什么呢就换取呢在墨西哥可以开设呢多些分店。 但这件事沃尔玛又是有否认的。那 当然不认了那你现在跟政府打同通你以为有妥协的。现在一样很简单的纽约时报为什么会报道到温家宝屋企人会有这么多财富呢 我要根据那些公开资料来的。 其实就是查册的。 是的是的是的。 即如果没有查册呢你就不会呢拿到这些资料的。所以你说呢现在有些议员呢就说政府缩沙被人喝两喝呢就取消了限制查册这个措施。 咁如果是真是我们实施了一样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 HIT, 核下那些这样的不知道什么公司你叫服务的是采购公司又好或者是叫做是判头的大判又好原来有他们自己的管理层的人员在这里是吧 讲回温家宝这篇文章呢其实就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的叫张大卫的叫 David。Barbosa 应该是去年十月呢就发表了综合论述中国高官家属和商企的微妙利益联系的报道即是讲到中国领导人层次的官商勾结赢了这个国际报道奖即是这个普立兹奖里面的国际报道奖 这个最高荣誉的新闻奖来的真的 评审团就说他呢在面对中国官方巨大压力之下呢仍然作出了瞩目的披露中国那方面有什么回应呢林毓华张大伟其实用了十个月时间根据公众可以查阅的官方记录追查于是乎呢那篇文章出来就说呢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家人呢至少拥有27亿美金的庞大资产27亿美金即是多少钱港纸啊 27亿啊你乘8啦好嘛。 20亿到咯。 唔止200几亿啊。你20几亿系美金啊嘛。 200亿系啊。嗱呢篇报道呢就质疑温家宝总理呢佢个老婆张培利同个仔温云松身家丰厚。又话呢温家宝嘅妈咪呢杨志云呢同埋佢嘅细佬同埋个细佬嘅老婆呢两个妻舅呢儀式呢同埋亲家等等等等等等呢都有透过海外投资工具或者复杂嘅持股结构拥有投资银行珠宝电信公司同埋基建呢方面嘅股份你点睇呀林毓华 如果合法投资又冇所谓嘅係咪 咁你钱喺边度嚟先啦林毓华 钱从何来？ 钱喺边度嚟啊？ 咁啊，钱生钱咯， 他們投資的通過海外投資工具就令眼花撩亂因為很難追查所以用了這麼多時間透過這些投資工具投資了下去珠寶周大福電訊公司基建温家寶的家人事後在這篇文章出了之後請律師駁斥報道不實聲言要追究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亦曾經就著報道批評國際有些勢力不甘心看到大陸發展強大千方百計要抹黑中國和中國領導人意圖在中國製造不穩定究竟有沒有聽過一件事呢 你要其身不正你先被人捉到痛腳如果光明正大你又用不著擔心我問林毓華你會不會被人查到你林毓華有幾百億的或者你家人那你不要簡單《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社長張大偉現在就憑著去年10月發表的綜合國家 高官家屬和商企的利益關係的報道就拿了這個普立茲國際報導獎其實他這篇文章交給編輯的時候編輯是很小心處理的而且處理的資料搜集的時候是很秘密地去做的現在很多資料其實在香港用查冊查回來的所以限制查冊 的確是很可能不能接受即是劉淑儀的人支持政府限制查冊一會兒又說要平衡私隱權和知情權永遠都是說那樣東西公民利益公眾利益是永遠凌駕於你這個所謂私隱權的否則你的報紙怎麼可以生存 如果那些狗仔堆是怎麼可以生存呢林毓華問問你國家領導人其實昨天也有篇文章那些什麼八大元帥、十大元帥的後人個個今時今日都飛黃騰達的個個都大把錢當年的朱總理的後人都來到香港現在做銀行大班 是不是如果你信不信所有領導人兄弟姊妹家人每個人都這麼堅的那你相信主要就是因為能力還是他的人際網絡還是什麼當然是他個人的力量那人際網絡當然不用說了十大元帥之後在國內可以打橫行但你怎樣也好你就好像黃光亞那個巴閉 你叫做香港派奶粉給個孫所以這個高永文的限奶令令到國家領導人都頭暈眼花一個孫無賴食很簡單的所以問問這些人你作為一個中國人驕傲自己黑頭髮黃皮膚中國人我問你連一罐奶粉餵嬰兒 奶粉都要去貧撲的貧撲原因不是沒有錢不是沒有物質不是沒有奶粉賣是因為在大陸買了奶粉是流東西來的是A貨來的那些領導人就跟白姓不同你的家人的緊張你跟其他白姓的那些白姓吃了之後變大頭邊就大頭邊總之我的孫或者我的孫蝦就一定要吃香港奶粉吃了之後呢<笑> 起碼就不會變大頭鞭又不會生這個神石那個日落的條款通不通過到你當然通過了因為你最終香港的立薩會那些建制派保皇黨不是保特區政府是保中央政府的其實現在這個梁振英這個限奶令的政策即是醜婦終須要見家翁現在證明限奶令是多餘的 根本就沒有奶粉的短缺,從來都沒有的。不過那些炒家就將它炒起了,供求過於供, 所以奶粉呢就成为最大的，香港已经成为奶粉最大的，我想转口讲这个就无心插柳的。 喂，咁而家又话开始又话系呢个日本品牌嘅系呢个系尿片又供应，好似又吓紧张咯，又 点啊？咁咪又去禁咯？ 又去禁？ 咁香港而家最好啊，乜嘢都禁 啊 啊！总之咧，香港人买唔到嘢就禁 啊！ 咁而家冇黄金，咁使唔使禁咧？又啊，好啦，大陆人走嚟香港买晒啲金铺啲黄金，扫鬼晒 啊！为什么又不立法呢？ 那为什么给他们出口呢？不准他们买了金，不准他们带出口啊。要摆低香港行不行？即是你明白。 即是只准买不准拎走。 即是这个梁振英呢，不就是个问题，就是在这里。你怎可以因为那个民粹主义，因为取悦一些群众，尤其是住在边境的那香港人，对那水客呢心痛恶绝的。因为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梁振英就为了去令到这些人呢开心，令到人呢安居乐业，于是乎呢很简单的。给奶粉出口咯，限两罐，如果不就拉你，拉你坐监，拉你罚钱。 一坐坐几年的，真的可以。 那么影响了香港所谓的那个什么民主开放社会的那个核心价值咯。这些核心价值呢，就是那班爱乜爱物那些人的核心价值。总之有钱就敬钱人就不理的了。见钱呢就开工。开工呢做乜都得 的。 有钱就得的了，你找些人包住啲人。卖奶粉又可以得。再不啱攞啲衫上去大陆卖又得。咁我哋都差唔多时间了，諗到。 我哋要去听呢个新闻啦，係啦係啦。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表示，政府完成检讨港铁可加可减机制，优化2007年的协议，加入盈利、服务表现和市民负担能力三项新因素，限制港铁票价加幅不得超过家庭入息中位数。张炳良说，针对经常使用港铁的中长途乘客，港铁增加月票优惠，最多75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表示，昨日同家禽业界会面，分析内地疫情，大部分患者都曾经同家禽接触，反映家禽业是高危行业，因此呼吁从业员加强保护。高永文形容业界反应积极，业界亦担心政府会采取更严厉行动，但他强调香港过往亦有处理禽流感的经验，政府暂时仍然会按已经建立的机制处理。高永文在本台节目又说，政府已经跟区议会商议加强各区的清洁，特别是卫生黑点。油麻地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女子死亡，消息指死者是26岁女歌手陈希怡。警方说，凌晨近2:30，一架私家车沿海宝路天桥往油麻地方向行驶，驶至近香港专上学院时撞向右边路膊，然后反弹撞向天桥分叉位置路膊，女司机严重受伤，送去广华医院救治，现至凌晨4:00正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官员在美国波士顿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不幸遇难，遇难者家属不愿意公开死者姓名。另外有一名中国公民受伤，目前情况稳定。受伤的是一名中国女留学生，来自四川，她是波士顿大学研究生，在爆炸中腹部受伤，经过两次手术后已经脱离危险期。 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嘅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有雾，横澜岛嘅能见度曾经降至100米左右。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亚加路街向翻大角咀方向近呢个染布房街咧，咁啊中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后边嘅九龙医院上桥位，咁塞紧车各位咧，麻烦忍让多一阵啦，唔该吓。好，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嘅车龙啦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城市花园嘅，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啊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仍然要间封。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噶，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车龙啊短翻少少，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继续车多噶吓。新界区嘅思瑞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嗰边噶吓。689政府啊同港铁啊达成咗呢个协议啊，就呢、是、个价格嘅调整啊，六月起咧，咁啊加幅啊最少就系 2.7% 啊，佢哋就话会推出啲垃圾优惠，唔使讲啦，梗系咩第二程啊，要有折嗰啲俾翻你啦，就系、是、强迫你搭翻港铁啦。喂，最火嚟系咩咧？嗰啲列车延误罚款啊！啊，如果问题有咩延误咧，就会啊半小时咧之后先至要罚钱。喂，大佬你唔好定长啲吓，一个钟啦好冇，三个钟啦，延误一日先好冇啊！真系多谢晒佢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呢位英勇嘅骑士，你会献上咩嘢令公主嫁俾你呢？ 梗系嚟自日本红满月纯天然成分肌美和精制马油保湿护肤品啦。 马油？ 马油同人体嘅皮脂最接近，渗透力得强，保湿效果特佳。哥，你睇下，肌马油润肤霜，精制保湿肌马油，肌马油婴儿保湿润肤油，肌马油保湿润肤化妆水，肌马油洗发水，肌马油护发素，油头发照顾到你落脚啊！一套六件，原价1020元，而家至上至700元，仲有成套啦，单买每支都系100多米嘅咋，快啲打电话26928128，26928128订购啦，仲免费送货添。 好，公主你嘅马油我嘅， 送埋匹马俾你又点话咧？ Cheers！ 二酒会友又嚟啦！ 开心快活人星期五中午12点，同大家遨游意大利酒庄米芝莲餐厅，享受美食，了解意大利葡萄酒文化，风土人情。 答中问题，仲可以有机会赢到国际评级 RP 红酒同香槟杯啊！ 到我哋 Cheers！ 威食马拉松星期五下昼3点， 二酒会友教大家意大利美酒配靓杯 ，so good！ 答中问题，仲可以有机会赢得 Lucrezia 红酒水晶杯一套两只。 为食麻辣酥 fans 抵石、 啊、开心快活人为食麻辣酥二酒会友环节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约赞助播出。 内地 H7N9 禽流感个案不断增加，中东地区新沙士疫情，朝鲜半岛导弹核试关系紧张。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忽略有关国家地区可能出现影响香港居民人身安全的风险， D100 唯有发出民间旅游警示。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黑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南北韩、上海、南京，代表对人身安全有严重威胁，香港居民不应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红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国华东、华北、河南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北京，代表对人身 生安全有明显威胁，香港居民应该调整行程，如非必要避免前往。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黄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东、中国其他地区，代表对人身安全有威胁迹象，香港居民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嚟買同埋一定要格價咯，係其實街市就會抵啲，超市就反而普遍就貴少少。 在廣東呢都沒有受影響的跡象的情況，我們亦都已經加強了即是那些活雞入來香港未售賣之前要進行 H7 快速測試這個安排之後，暫時來講我就不會考慮即一些比較進一步的嚴厲的措施。 兩年之內最便宜的金文， 是啊， 那些金真是最便宜的金文。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立法會議員方剛在今日的蘋果論壇撰文，標題是禁奶令已远离立法原意，内文是这样的：到底这次禁制婴儿奶粉出口的措施是要保障香港婴幼儿不缺奶，还是要打击陆路跨境水货活动呢？显然政府就已经远远地远离了这次立法的原意，变成为了争取民意而被水货客牵着鼻子走。看回澳门，同样出现奶粉抢救潮，但是政府只是用上一张卡确保凡是参与母婴临时支援计划每个月就可以得到五罐奶粉，这样既保障本地婴儿的食粮，亦都不用担心水货客的采购目标转向。难怪有澳门官员语带揶揄地说，我们就不会打击水货客的生计。香港采取另类管制手法，除了是不想跟澳门口水尾之外，最主要是老细有令，但是卫生署就正在草拟法例管制36个月以下的婴幼儿食品和用品的宣传，以鼓励母乳喂哺。相关的香港守则更加建议禁止该等食品和产品供应商、零售商和母亲直接接触，连妈咪都要禁止。因此政府又怎会出手发出保证奶粉供应证明呢？但是为了保护另一项的立法，而不惜将奶粉供应变得政治化，不惜牺牲香港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最强优势自由经济精神，代价是不是太大呢？尽管是短期措施，但是香港今后要花几大的力气才可以恢复这个形象呢？行政长官这一招借奶粉提高民意，绝对就是得不偿失。 如果过早呢，或者过早过分乐观咁样咧，系去定咗一个时间咧，对我哋嘅水货客嚟讲咧，更加一个错误嘅信息，让佢哋咧就知道几时咧，我哋开始咧就可以即系重张旗鼓，即系集齐人马咧，就再冲击我哋嘅唔同嘅零售链嘅地方。 至于寻日信报嘅纪晓峰，标题就系、是。选择调查戳破奶粉荒假象，高永文受访鬼拍后尾枕。内文就是这样的：直到昨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仍然强调实施限奶令是为了令到市面的奶粉供应稳定，但是消费者委员会昨日出版的选择月刊一个有关超级市场货品价格调查，就似乎再次提供佐证，显示引发限奶令的所谓奶粉荒根本就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伪命题。调查显示，八款热门的婴儿奶粉在2012年的价格和2011年相比全线录得增长，升幅就由 5.6% 到最多的超过四成，平均整体升幅都达到 17.3%。 消委会就指出价格和供求有关，但是既然奶粉供应商信誓旦旦供应充足，即是没有供不应求，换言之就是加价属于人为因素。实情是婴儿奶粉的加价确实是跟供求大有关系， 以至随时是闹得满城风雨的奶粉坊的终极底因，因为奶粉坊正是被用来炮制奶粉加价的藉口，而现时的价格调查正好就是有关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早在今年二月初，大班郑经汉就已经在本文评论版撰文，题目是奶粉坊、政府坊、港人坊，文中直指奶粉坊是由几大奶粉供应商一手造成。行内人一早就知道，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出现所谓的奶粉坊，方便和造就奶粉供应商乘机加价，等到加完价之后供应又会自动回复正常，年年如是，药房小商户早已见怪不怪。由此进路足以反映出消费者委员会的调查正好是记录到奶粉加价的模式。再翻查数据，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本港去年奶粉入口量达到4436万公斤，大概即是4928万罐。有人就这样推算，本地婴儿每个月只是消耗60到70万罐奶粉，换言之，本港每年可能有大约4000万罐奶粉属于非本地用途，就算粗略估计打个七折计算，已经涉及3000万罐。如果由水货客运去到内地，就算他们全年无忧，每次带10罐计算，每日都要超过8万人次的运货，先至达到奶粉坊的出现。奶粉坊越来越似不是真有其事，但是奶粉坊却是政府立下限奶令的最强甚至是唯一的理据。问题是，如果奶粉坊根本不存在，那为什么还要有限奶令呢？ 限奶令的原因呢，就因为梁振英为了取悦群众，就不会彻底解决的问题。这个奶粉的问题呢，的而且确困扰了很多市民。 是说香港的妈妈 包括要 买 奶粉都买不到，包括在上水粉岭啊，即是这个铁路沿线的车站呢的阻塞啊， 有些冲突 的。再加上那些铺头就在近住这个北区的铺头就全部做药房啊，即好多啲嘢影系的而且个影响咗民生嘅。咁而家梁振英咧，佢就为咗咧取悦群众咧，就即刻咧啊谂到桥出嚟咧，同阿高永文两个炮仔咗呢个限奶令，就冇考虑到咧影响咗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嗰、那个嗰样嘢最紧要。 有啲人觉得自由行系财神啦，但系亦啲人觉得话喂真系。唔好搞啦，騷擾咗我哋啊！真係啊！ 唔係而家自由行分分鐘會帶啲病毒過嚟噶嘛？而家 係啊！ 而家最大 呢個最大嘅隱憂真係啊！ 5月1日就 係 嗱，咁個問題點啊？解決個問題，我早已經俾咗方案佢噶嘛，就即係話信報都有講啦。喂，我都話啦，啲 B B 全部派奶粉啦，當牛奶金。第二樣嘢，香港咪做一個轉口嘅奶粉港咯。咁你唔係整個喺新界啊？找个地方整个奶粉啊，总之内地啲人需要嘅日用品啊，所有嘅嘢做一个啊欧力。 係好似呢个窝麻嗰啲咁样系咪 咁都搞掂咯，咁有佢买咗之后就帮运埋啊。 係。 做埋呢个物流。 係。 佢要走私嘅得，咁我咪你哋自己搞掂对面海关。 係。 总之我就你上咗车，你去到下一个车站去到深圳嗰时去到过关嘅时候自己攞返啲货囉。咁你自己过关囉，咁解决个问题，因为问题就係佢冇去諗住解决问题，咁梁振英係乱嚟㗎嘛。 走捷径吓。 你睇到㗎，本来嗰啲话。 冇脑。 本来你上一届政府话嗰啲可租可买嗰个叫咩呀，嗰啲屋㗎。 哦係。 嗰六年新村係咪 冇，而家咪买。 冇人要啊。冇人要啊。咁咪教我计错数。所以梁振英呢做一样错一样，但都唔紧要啦，你搞乱当摊唔紧要啦，但最紧一样嘢呢 H7N9 杀到嚟呢，唔好搵我哋啲市民条命去教飞嘛，你唔好搵市民啊条命仔嚟玩嘛，所以呢佢又搵嚟搞嘅呢样嘢就。而家你睇到特区政府做咗咩，讲就多过做，一尾喺度揿低嗰个火头，就总之就话呢唔会人传人㗎，唔使驚㗎，啲鸡又冇事㗎，我哋又会有快速检疫㗎，我哋每100只鸡抽查30只， 農場供應的雞給我們的農場絕對是安全可靠的但來到香港之後去到市場臨時家禽市場雖然現在說加強清潔但去到街市那裡你還見到有人在劏雞殺鴨沒有鴨殺的現在說明現在只有冰鮮鴨沒有戴口罩根本就不是一個防禦的意識 在社區裡又不去宣傳旅遊警示又不提醒人們去大陸要小心 你看到特區政府什麼都沒有做法官在法庭那裡有電話響的時候罰自己是25元美金那電話不是我的是你的我電話怎麼在這裡我沒有電話對不起不是我的真的 那正在震的那裡還在震的有東西震誰找到電話響就發現你拿著那個就震的不是我沒有電話不是我是你林彪說是你你檢查了這個電話怎麼會震到上張桌子你找來說真的那邊有什麼在那邊震的你現在真的很害怕是不是林鄭已經放了偷聽器是不是林鄭已經放了偷聽器在那裡突然間震這麼高科技我們聽回這個 今期新鮮熱辣出版的周刊都有專題講到這個評論到這個H7N9不過幸好我們上水小屋的學生就說安全回到香港六七八我們記住六日發燒七日肺花了八日就給我大吉利是他什麼時候回來的六日後才說林毓華 今期一周刊一观点标题是 H7N9 烧到迷离止损从梁振英到食物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无疑一再强调卫生处和医管局储备大量口罩体温仪器以至抗流感药故此有备无患但是充裕的医疗物资就足以应付内地大规模爆发疫症形成的冲击吗 03年之春 珠三角爆发沙士 尽管当时尚未有自由行，内地病患者已经跑到香港求医，现在有了自由行，每年来香港人次更加超过3000万，相当于本地人口的4倍有多。万一内地大规模爆发疫症，全面冲击公私营医疗系统，但是口罩、探热针就可以应付得到这样的冲击吗？ 沙士爆发的初期，中大医学院的梁炳忠教授到内地了解病情后向医管局示警，但是当时我哋嘅官员将香港呢个城市抽离睇，觉得大陆发生嘅事烧到埋嚟自算咯。10年后，古泰又点样呢？中东爆发新沙士，长三角爆发新流感，梁教授向闭刊慨叹，仍然系烧到埋嚟自算。 梁教授指出，中港关系在政治上、社会问题上、意识形态上都变得更加复杂了。北京要主导香港发布疫情消息，就认同俾香港嘅抗疫添加掣肘。信报金针罩。对呢个皇马乘机7月1号唔准人游行咯。 系。 7月1号游行都好多人噶。 好多好多。 咪读下呢篇文咯，如果多人又会点？ 如果多人会点香港特区反政府的抗疫化时候就算不像新疆七五那样杀人放火在哪里逻辑即是为什么占领中环才有人香港现在走到铜锣湾大把人很多城市香港的街很多人还有游客为什么不选是要你抽来做什么 你咪就開咗名義話香港根本就唔應該消禁，香港根本就唔准人行埋一堆，啲商場可以執曬去噶啦。乜嘢都唔使做噶啦，最緊香港就唔可以見到人，啲車去運作，乜嘢都應該停啦。 香港咪係死城咁收檔咯，可以。 咁啊冇塞車，唔使報交通咯。 咁啊通過失業。有其他。 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睇返港岛区先，讲到告士打道过，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就继续枕住城市花园嗰边。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桥面灯位车多少少啫，落湾就去到管道口。现时我系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女童。 军总会啊，天桥向翻红磡方向，龙尾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康庄道桥底继续浸满啊，一浸车噶吓。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广场车多少少啫。啊，讲翻戴口罩啊，应该戴口罩呢、这个唔使讲噶啦。政府有冇强迫咧？有冇做嘢咧？呢、这个亦都唔使问啦，梗系冇做啦，系嘛？喂，咁啊，日前咧，政府咧，其实应该要带头啦，做好呢啲防御措施啦。喂，点解啊？嗱，日前咧，深水埗大埔道咧有一宗啊，怀疑虐畜事件啊，吓咩头啊贵妇狗被人咧虐打你，乜结果就饿死咗三碗虫啊，发晒胀啊吓，咁啊警方同埋嗰啲渔农处啊，或者爱护动物场咧，就系咁啊吓，佢哋全部冇戴口罩噶吓，咁啊净系戴对手套咁啊黏咗佢，摆喺个胶袋度。喂，呢啲要做好榜样啦，呢啲高危嘢系嘛，即系唔好话高唔高危、禽唔禽流感问题啦。平时啲卫生常识你应该知啦，你唔戴口罩做嘢咁啊，吸咗啲细菌，细菌又传咗出去出边，又吸到人。真系唔知点算噶吓，大班早晨， 咁领嘢咯 吓，又我嘢， 算啊，好啊，领嘢啊， 我领嘢，哦，明白， 问点算啊嘛， 系啊，真系唔啱， 咪领嘢咯， 报纸影住有记者喺度，你做下样都要戴翻口罩啦，深水埗啊，天台嚟噶，咁嗰啲啊，有啲养狗嘅人士，咁啊冇公德心啦，个手，你话系咪真系抵打？系咪真系抵打？完全冇戴口罩，冇做一个榜样，唉，真系呢啲政府啊，就系咁啊。 仲有一条话，以前叫防止有出会嘅，啱唔啱？ 等佢回应一下， 回应一下点解佢哋喺处理呢啲狗只嘅尸体嘅时候咧， 系 唔戴口罩咧？ 好，收到。 点解唔照顾佢哋员工嗰个卫生安全咧？ 明白明白，一阵间去查问啦吓，呢张档案交俾你先 ，thank you 你。好，咁啊报埋个天气啊吓。咁现时温度就25度，咁相对湿度咧就91%啊，咁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40至80，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咁路边监测站咧就85至130啊，属于偏高至到甚高噶吓。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雨，咁啊初时有雾噶，最高气温啊大约27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多云，亦都有几阵骤雨。咁出门口啊，记得谨记啦吓。好，揸紧车亦都要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一百还声于民。 D 一百个人防疫小贴士： 经常保持双手清洁，用碱液或者酒精洁手液洗手，然后用即弃嘅纸巾抹干，避免接触眼、口同埋鼻。D 一百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 啊？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当然要准备好所有器材了。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了，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s 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选 New再搜寻 D100。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00.hk 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 i2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看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还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其实要揀啱嚟买，同埋一定要格价咯。其实街市就抵啲咯，超市就反而普遍就贵少少。 在广东呢都没有受影响的迹象的情况，我们亦都已经加强了那些活鸡入来香港未售卖之前呢要进行 H7 快速测试这个安排之后呢，暂时来讲呢我就不会考虑一些比较进一步的严厉的措施。 两年之内最便宜金物， 是啊， 那些金真的最便宜金物。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9:36，大班真的是否有人搞破坏呢？这个网上的 Aaron 就这么问，因为呢较早前呢就有是朋友在网上面讲的听众就说呢，是过去15分钟呢就是这个是在我们的 App 呢就是有些是窒下窒下的，那么固网又是这样啊。咁啊，亦都但系好奇怪，就喺呢个 New Jersey 嘅听众就话：，诶，掂啦咁样吓， 掂啦，意思即系 听得到啦， 即 系好开心啦。 之前啊听唔到，话听唔听到，话一直都听到先。 啊，咁啊要 New Jersey 嗰位朋友打电话嚟啦，真系吓。 啊，即系佢一直听到啊，亦或系啱啱 resume normal 啊 ，Toronto 嗰个话，即系话之前都有故障。 系啦，系啦。 即系意思就系之前听唔到，林毓华唔使问啦，即系话咧。全世界咧喺9:20之前咧， 系 啊都出现咗 D100 个 apps 啊，网上收听啊， 连呢个 PC 度嘅 I 啊都系咁样， 都可能听唔到。 系啊， 有啲人话咧9:20之后又系听唔到。 系 啊，咁究竟而家听唔听到咧？ 系 啊，而家听唔听到咧？咁所以听众可以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咧，究竟你有冇听紧 1831138？ 我哋做节目，因为我哋两个傻佬咧，根本今日成朝喺度咧，就我同阿林毓华两个倾偈嘅，同埋波士顿嗰个老友记， 系 啊，三个人听到嘅啫，系得啊，除咗之外就冇人听到噶啦， 系 咪咁嘅意思咧？ 哦，我哋真系冇人听嘅，原来真系 啊， 死火啊，真系啊！ 我而家 iPhone Apps 系听到嘅， 哦， 啊，即系我哋啲。啲工程师就 iPhone App 应该听到嘅， 嗯， 网上面咧听唔到。 Android 嗰啲可能系有问题系嘛？ 我唔知啊，林毓华啊，归正传啊，林毓华，我好想知道我睇咗呢篇新闻咧， 系， 即系通港苹果日报呢篇新闻咧， 系， 嗱，我就真系好好，即系我 不可思议啊！ 我哋爱狗之人啊，咁但系都即系个问题就唔系人都可以养狗嘅，如果你对啲动物啊。是爱锡的这宠物你可以养的、你有能力的话。但有条友呢，条友被人拉狗拉鬼了的40岁的男狗主啊，姓毛的同个30几岁的啊，这个同我们没关系啦，同居啦，一起就租了这个大埔道43号唐楼5楼一间啊劏房。 嗯， 喂，竟然可以在劏房入边养三只狗嘅大佬啊！一只就而家死咗嗰只贵所谓贵妇狗啦，另外一只 husky， 一只咧就 golden retriever， 喂，好大只嘅，知唔知啊？仲有啊，阴公嘅 husky 咧就好怕热嘅，我又唔明点解你租间劏房俾人个包租婆又可以俾人养三只狗嘅呢样嘢，匪夷所思，喂！你傻嘅你真系，咁、你同 你有租交包租婆，你都真系同你一齐住啊？ 喂，唔系佢系嗱，琴日朝头早7点咧，26岁嘅包租婆就上6楼天台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喺弃置垃圾堆里边有一头鬼妇狗，死咗喺一个2.5尺嘅铁笼里边， 嗯， 尸身发胀， 系。 啊，仲出埋啲尸虫添， 哎呀！ 咁怀有人咧，于是怀疑有人咧虐待动物，咁啊打999报案啦。 嗯， 警员到场调查咧，问都唔使问啦，二话不说就落去5楼一间劏房嗰度咧，就揾到呢个姓卢嘅男狗主。咁佢承认咧，嗱呢只笼里边嘅贵妇狗系佢嘅。 系， 我上个礼拜咧，我怀疑嘅贵妇狗实有病。咁啊，担心啊，传染俾另外两只狗啊，即系佢哋一齐住咯，即 系 两个人三只狗住一间劏房，啊，于是乎咧，上个礼拜四就将佢锁喺九龙嗰度咧，就摆上天台垃圾堆度就唔理啦。啊，佢不过佢就话咧，佢有摆水同狗粮喺个笼度嘅，即系等佢自生自灭。佢第二日上到天台睇狗咧，见佢冇嘢，故此佢又咧再冇睇只狗啦。即系上个礼拜四咧，啊，佢只狗病咗，就攞上天台摆低。 放了食物在那里，放水在那里。那星期五呢，他又再上去看看，狗没事，没事之后我就不会再去看他了。喂，那就是认罪，即是由星期五开始没照顾到这狗了。那又说那个狗笼本来放在天台有瓦遮头的，他又不知道哪个呢移了垃圾堆那里。那么爱护动物协会的人呢， 即是日头啊要出太阳就晒，六月 到场调查，到场咧就帮手啦。咁啊，检查个狗笼啦，发现啊空间咧就狭窄，笼里边嘅狗兜啊冇粮食，冇水饮，四周嘅环境系恶劣，怀疑啊病狗咧就饿死嘅。 系 啊，一系咧就鉴生咧晒死，啊落雨啊淋死。 系咯， 于是乎就将狗尸同埋狗笼咧一齐咧就带去检查，就跟住咧会交俾渔处咧解剖， 要提出检控啊！真系啊！ 咁啊，警员咧就已经将呢个狗主咧拘捕，但我所质疑噶啦，正话通咧就好心啦，就话点解睇咗嗰啲新闻图片咧？嗰啲处理狗尸嘅即系爱护动物协会，佢督察咧就冇戴，净系有戴手袜，就冇戴口罩 嘅。系 嗱呢个喺呢个时候咧。你仲唔戴口罩咧？ 要提高警覺性啊！ 尤其是你係一個機構嚟噶嘛，你連呢個口罩你都唔戴，咁啊好大鑊噶。另外一樣嘢，我質疑嘅就係話，喂，咁究竟一個住劏房嘅人係咪可以俾佢住人都嫌擠迫嘅？仲要養三隻狗，仲要兩隻咧老年咁大隻狗，你知唔知咩叫 Golden Retriever？呢个金毛寻回犬啊，你知唔知几大只啊？你知几大只噶啦 ？Husky 你知啦，拉雪车嗰啲啦。喂，嗰啲地方喺冰天雪地生活生存嘅。你带嚟香港已经唔啱嘅，不过香港有啲人咧就中意咧开冷气养狗嘅。 系 特登养 狗需要俾佢跑先得噶嘛？要吓 咁你养喺间劏房入边，唔想唔死都几难啦。喂，咁啊算唔算约束咧？呢啲人系咪应该俾佢养狗咧？嗱，呢个都系一个议题嚟嘅。所以大家又可以打电话嚟咧，1831138啲爱狗人士咧，应该打个电话嚟问下，究竟点解？我真系唔明啊！一个人自己照顾唔到，即系住劏房，你真系养三只狗。唉，我哋电话一位萧生嘅，就唔系想讲狗，系想讲咧啊，占领中环嘅。系萧生，早晨， 早晨。 讲啲狗嗰啲人，唔系讲啲狗。 哦，我哋讲都系狗嚟噶，嗰啲系直情 狗嗰啲人， 衰过狗啊！ 系 衰过狗嗰啲人。 系好 啊！喂，今朝早咧，大班听你讲阿张志刚啊嘛，嗰个狗嗰啲人咧，咁啊，佢话要同大家倾下啊嘛，即系大家理性啲去讨论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喂，咁应该呢番说话，佢系咪应该唔系同我哋讲噶？ 唔系啊，琴日嗰个老 八九讲噶，应该系嘛？ 昨日的老陈他都说他们那些爱港组织都是想跟人聊天的。 不过很仇恨人而已。 在那个自由通啊，应该其实他是跟689讲的。因为呢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你不想社会啊，即叫做那些贫苦大众呢没钱出粮没钱即是洗的时候，那其实应该你政府去放下屠刀立地惩罚啦。是不是先？即应该呢番说话，其实是不是我觉得呢有啲反话嚟 㗎。而家689呢已经被架空咗㗎啦。佢嘅责任呢就好简单嘅，只係做两样嘢嘅啫。就出嚟讲废话啦，一样就。第二样嘢呢就搞内交。嗱，呢个字呢就係梁振英创嘅，内交同外交。啊，佢只係识搞 相交。689佢咧，佢其實佢喺度，琴日又喺度做 show 喎。佢話咧，仲要大家唔好令到嗰啲，佢嗰句説話好緊要噶。佢講完曬佢成番即係説話之後咧，佢仲要 pause 咗半秒，你聽翻打就知噶啦。跟住咧，佢就會再講，仲要大家唔好令到嗰啲即係低收入人士或者攞綜援嘅人士咧，即係出唔到糧，攞唔到錢。 佢讲紧拉布啊，阿萧生讲紧拉布， 系拉布嗰度就跳咗去嗰边啦，即系煞有介事地咧，佢喺度自己攞紧彩啊， 冇嘅，咁而家你知啦， 佢系帮紧啲低下阶层嘅，即系睇清楚，唔好俾佢条友咧。 你而家知道咧，你连呢个所谓民主派，即系建制民主派咧，而家多咗。 都出嚟撑梁振英㗎嘛。咁你冇辦法㗎，咁我哋嘅靠反对派，即係我哋呢就选嗰啲民主派入去呢就做反对党嘅。做反对党一个原因嘅就係監察政府嘛。当政府出咗嗰、那个财政预算大家都唔满意㗎啦。你唔满意嘅时候呢班民主派亦都有好多修订。好啦，到而家嗰个激进民主派要拉布啦，要争取呢个全民退休保险啦，呢个是长毛啦，全民退休啦金啦，另外呢呢、这个即人民力量嗰边呢就要求政府派钱㗎嘛。咁但係你而家呢班友就话我同你呢个拉布割席，跟住呢就好简单㗎啦。 我 哋 好惨㗎大班。 我而家仲要帮你呀，因为本来呢就要差唔多，我计过最多用多十个钟呢去讨论佢哋一啲修订嘅。佢话我哋而家连修订都费事要都取消埋啦。咁即係摆明係帮阿梁振英囉而家。 我哋想叫佢做嘢。佢又唔做嘢，佢就话要等我哋佢做嘢。咁即係想点呢，嗰班泛民，即係嗰班昨日我听你哋郑家富小班同埋森哥嗰个节目。喂，咁其实系咪即係我哋要即係踢佢落。 咪而家呢班人仲恐怖㗎啦，你唔参加拉布我可以理解。但你收回你嘅修订呢，呢个就好儿戏嘅。呢个就摆明系做咗保皇党㗎啦。连费事嘥时间嗰十个钟都悭返。另外仲有一样嘢黑人憎呢，而家民主党同公民党我睇报纸我希望唔系啊，话会配合呢个叶国谦啊，呢、这个保皇党叶国谦啊，就限制立法会议员喺立法会拉布啊。 啊， 咁你先至惊㗎嘛。 咁即係一定要一招就 即係。唔系选民力量㗎啦，呢个就一定系选民力量㗎啦。所以就一定要选民。向呢班立法会议员、呢班保皇党嘅民主派议员咧反映意见，就话俾佢听。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噶，我有个问题想。 我话你问啦，喂，断咗线啊！哇，连电话都失魂，你今日我哋突然间呢度咧就张台一震，跟住好多人就听唔到我哋啲听唔到咧我哋嘅播音， 周围都唔得啊！ 而家电话断鬼埋，哇！呢度真系打到嚟呢度分分钟啊，真系。咁我哋请下一位听众先啦，梁先生嘅。 梁生。 喂，早晨啦，大班諗法。 小心啊，嗱，你个电话俾人 cut 咗，唔关我事啊。 喂，汇报返 D100 嗰个先。嗱，话你个苹果动新闻冇问题嘅。咁但係个 Apps 呢係9点15分动30分钟就有断嘅。 係 多谢 啦。 而 家恢复。即係15分钟係断咗嘅。 而家恢复返㗎啦，而家暂时恢复返，我嗰边又恢复返囉，即係西九龙嗰边係啦。 好，多谢你。 同埋首先跟正大班先，你话杰志嗰个係对曼联唔係皇马。 曼联啊，识㗎啦。 对曼联。 睇波所以我都唔知。 唔紧要唔紧要。 唔 紧要。 唔系呢个要紧要㗎，应该。 错咗要跟 正。即係都系国际队啦，即係。 因为始终系国际比赛嚟。 即係曼联就唔系。 奇怪，小巴呢个唔打电话嚟㗎啦，真系。 我讲咗皇马咩？我 唔系啊，我听到噶， 我 听你节目 可能瞌眼瞓啊，可能 唔关事，唔关事。你因为你唔系熟悉足球，呢啲又会难免噶啦。喂，尽快入正题啦。 讲大份吓。 我系讲大份，不过想讲咗。首先想讲咧，你哋琴日咪封同嗰人封嗰条友封烟嘅，我话咧用四个字嚟形容啫，就佢嚣张跋扈。咁幸好你哋就揭咗你个真面目，同埋佢四大任务啦。 开始嘅时候咧，都好似系懒，系好 衰。系佢有佢嗱，呢班人咧系训练过嘅，尤其是呢条友咧嗱， 训练过噶。 佢嗰啲手法咧就好低装嘅，其实就嗱呢啲就根本林毓华都唔会教呢啲嘅，先可能都有份教呢啲嘅林毓华。就先同嗰、那个 你唔好冇个林导师喎、啊， 先同个主持人咧，有线先，即系 engage 先，嗱呢个叫 engage 啊，即系一般公关嘅策略咧，就教人哋点样应付传媒啊，或者同人倾偈啊，就 engage， 佢系想 engage 我，就即系话咧，嗱我又系你 fans 啊，我又系你你系我偶像啊，咁即系先擦鞋啦，咁即系咧你如果即系稍为你道行唔够高嘅咧。你系中计啦，咁你咪 EQ 唔够大镬噶啦， 唔系咁你同佢人基础，咁大家好客气，咁你咪俾个平台佢，佢咪噏不出就噏咯，讲到佢点样伟大咯，点样就表达佢出嚟咧，佢系点样和平嘅，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一个好和气嘅人嚟嘅，我唔系好似你哋睇到咁大嗌大叫嘅，跟住早一日咧，嗱，大家其实要睇嘅，其实我多谢你打电话带起呢个话题嘅，因为其实我都唔系好想讲。 我可以跟你分析一下，跟着做一天他就去譴責他們自己農女雞作反， 這個人是很差的，人格差，就是自己有他都動的，他就放了陳嘟嘟上桌，另外那個女人，即是說我跟這些人劃清界線，好像這個泛民建制民主派跟這個昨天姓陳的男人， 想告訴別人，如果我昨天中他計算的，你意思是他跟高達賓是高達賓坐在台上說話，你不知道，你看報紙罵陳嘟嘟那個女人說這班人有用心，就是說我跟他劃清界線，這班人是激進的，我不是那些人，我是斯文人來的，所以其實他打電話來的目的，其實是想告訴我們D100沒什麼人聽的電台，告訴別人，他之前已經利用過李慧玲的， 就在這個商台跟他和顏悅色，李慧玲跟他說了10分鐘， 現在上網大家看到了，然後他就說他KO了李慧玲，李慧玲就跟慢慢跟他談，給他表現了他那種理性的討論。好了，昨天他又想用這招，第一他先放了陳嘟嘟上台，陳靜心就說我跟他們不同的，我們這個愛港之星 跟外港力不同的，即是說外港力就是激進的，沒有料到的，我們外港之星就有料到的。但是他又說不出他的團體是甚麼意思，然後他就想記住我們，想故技重施，即是希望他拿回個機會，好像他當日在商台給了10分鐘去表現他那種冷靜，所以我們有個網友說他的親戚還是朋友聽完那個訪問之後， 就認為他很有料到、很有理性。昨天他想用同一樣的手法來對付我們，但我們當然不會上去當，但我就忍得很難，搞到我那20分鐘我比什麼還難過，我就撩他，想伯要咳他咪的，我不給，我就撩他 說些壞話，所以後來就露出真面目，這件事就反轉豬肚了，他一稍不如意，你問他的東西他答你不到，他就發爛渣了，然後就說了，我昨天就很不幸利用了我們十分二十分鐘，本來很清潔的 露出他的真面目，所以有人說我被他搞了也無所謂，我又不計較這些事，每個人觀點有不同角度，不要緊，但起碼我們是拿到我們的目的，他起碼不可以再跟人說他是理性，你明白嗎？就可以將他跟那天在李慧玲的節目那裡，他那種表現跟昨天在我們D100的表現是完全不同的，你明白嗎？ 昨天我們是做了這件事，是這件事，我可以承認，如果有人認為我昨天被他KO了，我沒問題的，我們有什麼所謂，我們每天都做，連做365天，每天都跟人吵架，每天都要贏，很辛苦，你明白嗎？你想說什麼？說奶粉，奶粉，你先說，我怕不夠時間，我又反對有日落條款的修訂，為什麼這麼說？你一次輸過奶奶靈威那些， 所有水貨又捲到重來，又堵上上水，又粉嶺地區，搞到地震，喂，哥哥仔啊，我想告訴你，你又錯了，為什麼呢？要你更正一下，我講給你為什麼呢，我當我做水貨佬，本來我就請一，本來我有100罐奶粉要帶入大陸的，我就請10個水貨客而已，一人帶10罐嘛， 起碼再有個夾到再到，多一頭又不行，那不是那邊海關又說，大哥，那麼猖狂啊，是吧？他斷人頭收錢的嘛，海關可能，是吧？好了，現在梁振英整個下奶令，兩罐，那我問你，很簡單數學了，本來我100罐是10個人帶，現在我有100罐，每人帶兩罐，我請幾多人啊？ 50人咯，那個車站是不是還塞啊？你制止不到他帶的，你明白嗎？問題，除非你禁制。 你明白嗎？ 現在螞蟻搬家嘛， 你一是全禁，你明白嗎？ 但你那班泛民現在就支持日落條款， 其實就應該取消他的，根本就很簡單。我們記不記得我曾經說過，第一香港人 所有香港BB 有奶粉牌一人五罐吃到三歲我不理你拿去賣就好拿去什麼都好不要浪費就可以了第二賣給水貨佬都可以第二沒有意見可以賣給地鐵或狗鐵就整個貨卡專幫人製這些東西分兩條隊還有分兩條隊你有奶粉的你排這條隊 你沒有行李的,好像機場那樣,綠色紅色,你沒有行李的就直進去那個check-in那裡,直進去那個候機室,你有行李就要counter check-in,你搭飛機也是這樣的,現在你去美國你搭來航機,你還拿張boarding其實你如果是做特首的政府的是可以有辦法去解決問題的但就不是說我整個禁運現在最好笑是禁運這件事是違反了WTO的世貿香港本來是一個自由貿易的地方怎麼可以禁運奶粉的就是匪夷所思所以這件事大家都要我們從一樣玩一樣去看當然我們覺得很討厭這班水客 啊,你呢,好討厭,但一樣玩樣。兩三個目標,我有啊,就我7月到有BB,所以不用怕,不用怕,你只要支持大班話,有免費奶粉派發。兩陣營包牌奶粉的,打個電話呢,佢送到上門的。政府幫人買奶粉的,你知道啦,冇用㗎。我哋個打好電話,佢好好。我扮嘢,我唔話我嚟個。 他知道是你的我告訴你下次你訂不到奶粉我幫你打電話訂是真的說笑我不說笑的你知道但是你這樣打電話來我們打電話去那邊我怕接著我們這裡叫做D100費玩東西想試試你訂奶粉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有聽眾他是要訂奶粉的你倆自己談吧那就行了 我又參加了媽媽會那些媽媽會不要緊梁振英是媽媽會的最大支持者不是高永文高永文兩個都是好啦多謝你有機會跟高永文一起在媽媽會開會恭喜你幫問一下他不要說粗口罵了我你有份的嘛好多謝你聽眾是葉女士早晨葉女士盡快社福界人士 我在外面戴兩罐奶粉進去裡面再買多兩罐今晚就四罐是的等我一定會這樣做過癮也會這樣做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第二件事我其實我剛剛雖然一就在河南回來的哇小心啊你那個六日未啊你一未那時候一回來六日你寄六七八大家利是啊我現在都隔離自己的了另外說回我回來的時候那些有個健康檢查的就是那個閘口那些人只找支槍叫我停下射我的額頭但是其他那些同機那些沒有戴口罩的那些 我想告訴你其實我時間差不多夠了可能因為他有一個檢查放在固定的可能檢查到你是有高溫的再用那個人手再測你大班我主要都不是說這些快速說我在香港有一些註冊社團現在區議會打電話給一些社團就說現在拉布啊 拉布就是你們的抹黑他們的了是啊多謝你我們明天再談過好拜拜不好意思學生編號我們現在聽新聞去新聞啊哥哥仔沒有啊今天什麼東西都壞今天那些人來聽聽我們說話先今天就仍然在網上看到有些朋友就說是陸續恢復婚的 現在我們有問題，我們現在沒有新聞報導。我們現在10點交個麥克風給阿通報交通，報完交通之後就聽這個叫做梁繼昌。原來又是好像上次那樣，我們忘記了，我們是不是跟他們說了可以去二台新聞的嘛。這位是新當值的同事，不關他事的，聽收音機不關他事的，所以我們自己哈錄台長認了他。 阿童鼎中致歉，認錯，有錯要認，學李柱銘。今天李柱銘一周刊篇文章都是寫老貓消數，他誠意向所有人道歉。 好，傻啲。 D100大聲台重新出版，D100還聲於民。